位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新军革命56周年，外国网站纷纷批了特辑。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边境区网报《远东密林》网站积极斗争，德国朝鲜文化研究小组在 MS 旅行社网站登载金正日同志照片，并载文称颂了他的新军领导业绩。俄罗斯的边疆现场报道记者网也载文称颂了金正日同志不可磨灭的新军领导业绩。法国朝鲜友好协会网站登载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照片，载文赞扬说，他靠新军的威力大大显示了朝鲜的尊严和威仪。